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9月6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9月5号下午，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举办政务开放日活动，邀请20多位市民代表走进高安屯循环产业园，零距离体验垃圾分类处理全流程。 最近大兴的马路上出现了40块情报板。什么是情报板？情报又报给谁？9月5号，记者跟随大兴公路分局的工作人员到各个路段实地看到了情报板发挥的作用，稍后请听报道。 2017中国设计节将在9月8号到10号在北京市大兴区举行，观众可以现场体验虚拟现实、3D 打印、人机互动电视、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项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浙江、台湾、韩国等地70多家海内外知名设计企业都将参加这届设计节。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9月5号下午，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举办政务开放日活动，邀请20多位市民代表走进高安屯循环产业园，零距离体验垃圾分类处理全流程。在垃圾焚烧处理厂的大楼里，隔着巨大的落地玻璃，大伙儿还是看到了深达30米的巨大垃圾坑，巨大抓斗每次都能抓起近10吨垃圾送入焚烧炉。在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下，绝大部分垃圾化为气体，在经过多层处理后实现安全排放。当听到这个现代化处理厂每天可以焚烧处理生活垃圾1000多吨，焚烧热量每天可以发电60万千瓦时，大伙儿发出一阵惊叹。 亲眼见证垃圾变废为宝的神奇后，来自环保领域的代表李金华建议说，应该让更多人来参观垃圾焚烧厂，培养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意识，应该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每天有很多垃圾运输车辆在城市里穿梭，也可以利用车身多做一些宣传公益广告。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表示，推动垃圾分类一直是政府民生工作的重点之一，需要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我们将利用各种活动宣传推广垃圾分类的理念。目前高安屯每天都会接待团体个人参观者超过10000名。 本台消息，最近大兴的马路上出现了40块情报板。什么是情报板？情报又报给谁？9月5号，记者跟随大兴公路分局的工作人员到各个路段实地看到了情报板发挥的作用。据大兴公路分局路网管理科主任科员张文军介绍，目前在大兴公路分局管养的600多公里的国省干线高速出入口，一共设置了40块电子显示屏可变情报板。 其中九块可变情报板在2016年开始和高德地图合作，接收其提供的实时路况。张文军告诉记者，这九块可变情报板在每天上午7点到9点、下午5点到7点的高峰时间段，会集中不间断不变换地显示实时的路况信息，为百姓提供准确的路况。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注意到情报板显示的信息在变换的过程中，显示的文字颜色分为红、黄、绿三种。对此，张文军告诉记者，电子显示屏可变情报板显示的文字颜色也有学问。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信息表达出某道路全路不通车时，是用红色字；当信息表达出某道路半幅通车行驶缓慢或道路拥堵时，是用黄色字；当信息表达为天气等服务类信息时，使用绿色字。 此外，为了能够为道路养护规划提供更好的依据，大兴公路分局还设置了90多个点位的交通量调查设备，通过超声波、激光等方式记录下各时段的大小型车辆的交通量，运用大数据分析为道路的养护和规划提供依据。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应对夏季的降水，在南中轴路魏善庄泵站、清理路安定泵站等8个泵站建立了水位监测设备，每逢降雨，泵站水位监测设备会实时显示积水深度，并发布在泵站所在下凹市立交桥两侧的情报板上。一旦监测到道路积水深度超过27厘米，工作人员将迅速采取断路措施并加紧排水。 本台消息，2017中国设计节将于9月8号到10号在北京市大兴区举行，观众可以现场体验虚拟现实、3D 打印、人机互动电视、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项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浙江、台湾、韩国等地70多家海内外知名设计企业都将参加这届设计节。 近日，记者来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采访到了柳冠中教授。柳教授是最著名的工业设计学术带头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责任教授，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和交流委员会主任，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金质奖章获得者。在这次采访中，柳教授强调，设计不能仅仅停留在产品的设计上，关键要放在产业的转型，要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工业设计，要树立行业品牌、国家品牌，给消费者创造健康的生活方式。 同时，对于2017中国设计节，柳教授表示非常期待，希望在这届设计节上能看到解决人们生活中难点的设计，能够引导人们健康的消费，能够提升整个地方经济的发展。当然，柳教授对目前的设计行业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很多大学生创业都在搞设计，雨后春笋般的发展，看似是好的事情，但我认为这不是好事情，只是一窝蜂赶时髦，没有弄清设计的本质。我们需要踏踏实实做事情的设计单位、设计人才。最后，柳教授也祝愿大兴的设计企业发展越来越好。同时，大兴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 本台消息，黄村镇工业大院拆除腾退后，打工者将会去哪里工作呢？2015年6月，小吴应聘到黄村镇某物流园担任项目负责人，他是第一个进驻园区的人。2年后的今天，他成了最后一位值守的人。当初应聘到这份工作，小吴很满意，董事会将园区的管理权全权交给他负责。他从招商工作做起，全心全意地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园区的管理建设当中。 然而，正当工作蒸蒸日上之时，他却收到了一个难以接受的消息。今年8月1号起，黄村镇西片区8个村启动非住宅拆除腾退工作，小吴所在的物流园也在拆除范围之内，所有商户要在7月31号之前全部清退。小吴在公司董事会上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一下冰凉，好不容易招上来的商户要清，就连园区也要拆了，2年的付出就要白费了，好好的为什么要拆？拆了之后怎么办？一串串问号让小吴内心迷茫。 公司领导发话说， 大家先不要考虑损失，时间紧，任务重，人力财力同时上，不惜一切代价配合政府清退商户。清退当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只要公司能够自己解决，就不要给党和政府添一点麻烦。小吴领到任务，立即回到物流园做动员工作。但清退涉及商户切身利益，抵触情绪相当强烈。商户们说，我又不欠房租，凭啥让我搬？这么短的时间让我搬哪儿去？突然搬家损失太大了，这一动地儿我就干不下去了，老婆孩子谁养？甚至还有商户以刚装修的房子为理由，说不给高额的赔偿费就不走。 小吴耐心地说，您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也感受到了环境污染使雾霾天气越来越多，一遇雾霾天，物流园就要闭园，里面的车出不去，外面的车进不来，不但耽误自己业务受损失，您看那卢球路都堵成什么样了。这里毕竟是首都，环北京蓝天，我们也应该尽一份力。小吴说，清退商户的这一个月比当初招商还困难，尽管如此，他还是在7月31号之前如期完成了100多家商户的清退任务。如今物流园里的商户已经全部清退，园区物业工作人员也都遣散了。小吴因为还要联系拆除腾退的后续工作，成了这里最后一个值守的人。在问到对未来的打算时，小吴表示暂时还没有，要看看公司安排。他明白，未来符合首都功能的企业将是科技、文化、环保型企业，必须提高自身素质才能适应，否则很难在北京站住脚。 在这次黄村镇西片区拆除腾退中，还有很多像小吴这样的打工者，他们将重新面对求职择业问题，甚至是留京还是离京的问题。据黄村镇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失业人员可以通过北京黄村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免费登记网上求职，服务中心将按照失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地域分布等情况进行推荐工作。公众号上还会实时发布招聘会信息，求职者可随时关注参与。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鹏。 在大兴区魏善庄镇前院上村，有一座清静优雅的庭院，院墙上挂着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单位三块牌匾。这里就是集古琴制作、展示、交流和培训于一体的钧天坊，也是王鹏的古琴梦工厂。古琴也被称为瑶琴、玉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它在中国历史上传承了3000多年不曾中断。现存琴曲3000多首，琴谱130部，琴歌300多首。2003年11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宣布中国古琴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2006年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王鹏的工作室，不但有秦汉风韵的琴台、唐宋遗风的茶几，而且四壁还挂满了各式古琴，生活美学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王鹏一袭宽松的布衫，蓬乱的长发黑白相间，坐在琴旁俯首操琴，这是王鹏每天必做的功课。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0点整。